小白鸽飞向天安门。小鸽房里住着鸽妈妈和她的两个孩子，大白鸽、小白鸽姐妹俩。鸽妈妈上北京带大白鸽一起去，大白鸽可高兴了，一个劲儿地问：“妈，咱们半夜里动身吗？明天什么时候能到北京呀？”鸽妈妈没带小白鸽去，小白鸽心里多难过啊，难过的差点哭起来。 好孩子，别哭别哭。 鸽妈妈用翅膀拍拍小白鸽说：“ 不是妈不让你去，你太小了，上北京路远，要飞八九个钟头呢。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待在家里玩。” 不，我要去，我能行。 小白鸽还是闹着。 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明年国庆节妈一定带你去，这次可不行。 小白鸽听妈妈说话的口气，知道再闹也没用，低着头不想了。天黑下来了，鸽妈妈对大白鸽说：“ 快睡上一觉，半夜里妈醒来叫你。” 又对小白鸽说：“ 好孩子，快睡吧，妈回来的时候，她看见的、听见的新鲜事儿全讲给你听。” 鸽妈妈和大白鸽都睡着了，小白鸽可怎么也睡不着。今晚的月亮多好，把老槐树、小土墙照得透亮，可是小白鸽想的是北京天安门，还有城楼上的大红灯笼，这些都是妈妈告诉他的。 我要去，我能行。 小白鸽心里说：“我这就起飞，妈妈和姐姐飞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也能飞到了。”小白鸽回过头去，看见妈妈和姐姐睡得正熟，就悄悄地走出鸽房，扑棱棱地飞了起来。飞呀飞呀，小白鸽飞过一排排矮树，飞过一片片田地，飞过一座座小山，飞过一条条小河。后来它觉得倦了，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忽然眼前闪过一个黑影。 谁？ 哎，它认出来了，是喜鹊姐姐。 喜鹊姐姐，喜鹊姐姐，您上哪儿去？等等我呀。 要是平时，喜鹊姐姐准会停下来跟小白鸽说一会儿话，可是这回她说了声 对不起，我忙着呢， 头也不回管自己往前飞去。小白鸽鼓起劲儿往前赶，好不容易才赶上她跟喜鹊姐姐并排飞着，一边飞一边说话。喜鹊姐姐说：“ 小家伙，你怎么自个儿出门呀？” 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准是瞒着你妈出来的是吗？ 我 小白鸽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妈妈不肯带我上北京，我就自个儿去了。” 你很勇敢，不过你妈不急坏了吗？哎，好吧，我也上北京去，你跟着我飞。可是你还小，跟得上我吗？ 跟得上，跟得上。 小白鸽使劲儿地飞，跟着喜鹊姐姐一步也不落后。飞呀飞呀，小白鸽太倦了，慢慢地跟喜鹊姐姐拉了一段路，但它还是拼命往前飞。喜鹊姐姐回头一看，叫了起来：“ 哎呀，小家伙，你累坏了吧？停一停，停一停，咱们休息休息再飞。” 他们在一棵大杨树上停了下来。小白鸽问 喜鹊姐姐：“你上北京干嘛？” 喜鹊姐姐笑着说：“ 喜鹊喜鹊，就是报喜呗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飞到北京去报喜。这儿造了新铁路，那儿修了大水坝，这儿原子能发电站动工了，那儿水稻大丰收，多得没法说。 哎呀，这会儿已经过了半夜了吧？上北京还有一程路呢。” 小白鸽看出来喜鹊姐姐心里很急，也着急起来，说：喜鹊姐姐，咱们别休息了，快飞吧。可是你太累了，我陪着你再休息一会儿。小白鸽忙说：不不，您报喜的事儿多重要呀，咱们快飞快飞，快快飞到北京去。喜鹊姐姐打心眼里喜欢小白鸽，这小家伙又懂事儿又勇敢，真是好样的。他们俩又扑棱棱地飞了起来。太阳出来了，今天是10月1日，国庆节。天安门披着阳光，金光闪亮，就像是金子砌成的。城楼上挂着大红灯笼，轻轻地摆动着。他们是在跟谁招手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他们在向一只小白鸽招手呢，就是刚才说的那只小白鸽。小白鸽飞到了北京，飞到了天安门。它还小呢，第一次飞那么远的路，可累坏了，两只翅膀又酸又疼，差点抬不起来了。可是它一看见天安门，浑身添了劲儿，拍拍翅膀又飞了，在天安门顶上兜着圈子。瞧，那么多气球从广场上飘起来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好像一束束鲜花，好看极了。小白鸽嗖的一下飞过去，在气球中间穿过来穿过去。小白鸽，小白鸽，谁在叫它呀？小白鸽回头一看，哦，妈妈和姐姐飞来了。小白鸽怪不好意思地说：妈妈，昨天晚上我没告诉你，就自个儿来了，您原谅我吧。鸽妈妈又生气又心疼说：你这孩子，哎，以后做什么事儿可得告诉妈妈。我碰见喜鹊姐姐了，她说你这一路不怕累不怕苦，很勇敢，妈是该让你锻炼锻炼了。鸽妈妈的话没说完，大白鸽叫了起来：妹妹妹妹，你瞧，那个红气球飞得顶高，咱们跟它比赛，快飞。她们姐妹俩欢叫着一块儿去追红气球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